低速的位起是完整性位起，为件中所存储数据的值必须满足某一种一致性约束，这里的约束实际上指的就是对数据的限制。例如，银行账户的余额永远不会低于某个预定的值10元。开发者通过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中加入适当的代码来体现系统中的这些约束，但是当新的约束加入系统时，很难通过修改程序来体现这些新的约束，尤其是当约束涉及到不同文件中的多个数据形式，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